公司在哪儿？ 就咱们这儿，就咱们这儿。 有酒吧。 然后你们离职，我尊重你们的选择。 这样你就省了遣散费了，是吧？ 或者你们可以说我回家炒股了。那个小花老板，你祝我炒股成功吧。 这还得强烈要求你。 我从那个沙发里，我站起来了，你把我打过来吧。哎，王大雷，你可以说。 说他自己怎么那么高兴？ 叫他爱听那几个字的组合。 我觉得自己挣的太多了，我自己不值这个价。你也把我给打发了吧。我说行。小猪又冒出来了。小花老板， 不打发过一回了吗？还来呀、 啊？没打发够， 没打发干净是吗？ 对对对。 我妈呢说呀，我不配干这个。 他妈说他不配干这个。 我觉得我对不起你，小花老板，要不然我也被再打发一次。我说行，再打一次。大磊又从沙发里起来了。 小花， 小花老板，我有病。 对，我还不叫他坐沙发里。 我真的有病。 我看出来了， 我柔弱的身体跟不上你远大的理想。 哎呦， 我。我要再怎 么啊？行，我们都打扮了。 嗯， 哎，你怎么办、啊？ 小花呢？爬在沙发里面了。哎呀，为了公司的利益， 我把自己也打扮了吗？ 你以为我跟你开玩笑呢？ 我怎么听也不像正经事儿。 嘿， 重庆那24岁那姑娘，她不就说了吗？我辞职了，因为我长胖，公司福利好，不知不觉体重会飙涨，每天我都吃零食喝饮料，都是公司的。 这是什么单位？每天上班就吃一零食喝饮料就完了。 对，有些那个好的公司啊，咖啡什么随便喝，小点心，甚至呢还有自己出的那些就是产品的东西，药， 每天上班随便吃药。 哎， 那很可能吃错了药。 这个医药公司是这样啊，但是不是随便吃。 没听说哪医药公司六味地黄丸上去之后，咔哧咔哧咔哧先来四王。 那亏的这还是药呢，当做针头怎么办、啊？ 对，我说这属于他的福利之一。如果你要生病了，你从公司里拿这种药能便宜点。啊，白吃的那些呢？比如说有些公司啤酒公司给你免费的啤酒 啊，这肯定。 咱加热锅什么的就这样啊，去不去？你去，我把你打发了。 那说不定也先把我打发了。 2点钟，娱乐72变，没事儿您就来坐坐吧。 我是李增瑞，三口人一台戏，我们天天唱。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72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72变，多联络，多接洽。 墙壁弹奏着抒情乐，湖不停用那定时的黎明颜色暧昧的勾引，我已经开始微醺。火红的舞衣旋转在绿荫小径，眼角不斗风浪鸣歌的声音悬在窗棂，小酒瓶晃得轻轻对着风温柔回应，原来爱可以自己装灵小酒瓶晃得轻轻对着风温柔回应，原来爱可以自己马德里不思议，突然的想念你，在和玻璃前的声音，只有孤单的梦语，马德里不思议，突然的想念你，我的这爱抒情的任性，所以用耳挠底写了封信给你，千回的距离你知道他的话语，却让你我继续一个人远行。 马德里、彩绘玻璃前的身影，只有孤单被浓郁。马德里、我的真爱，抒情的原型。 Bye.

当然， 吃饱了喝足了，我们就得 有人就来啊！ 哎，一块儿一定来，一定 甭客气啊！ 哎，下回别带东西了啊，来看看就挺好的。 哎，好好， 叔叔阿姨啊，是欢迎你们啊！ 咱俩你少说点吧，给点孩子留点时间，小云小云送点。 哎 哎，好好。哎， 啊， 你觉得怎么样？ 还行，孩子挺老实的。 我觉得也还行，除了这个工作差点啊。 哎，不，你看他 那 单位多好啊，将来发展肯定没问题啊。 哥，我就是舍不得孩子， 套不着狼。 你说什么，老头？哎，行了，这一天也忙完了， 看会电视吧，播那个专门鉴定这个珠宝玉器那节目。 那我把咱们那个镯子拿出来吧。 对对对，对比对比 对比。 哎，你哪不舒服、啊、 不是镯子没了。 对对对，你再想想，我你是不是又给拿错地儿了？ 没有没有， 昨天我可没动啊。 那今天就 丢了， 这两天也没人来呀， 咱家也没， 哎，也不能说没人来，今天倒是来了这么一位、 啊、给小云打电话， 来 回来，快点回 来。妈，我回来了、啊，回来了，开门。 那钱回来了吗？ 哎、回那也来了两 位。叔叔阿姨，哎呀， 来来来， 哎、 快坐这儿， 坐坐坐， 坐这儿，就坐这冷板凳，没别的意思，你就踏实坐这 儿。啊，怎么了？ 问你几个问题，怎么问怎么答，别想，快说。 啊，行行行，好，我倒是没思想准备啊。 这个孩子， 哎， 也知道你就是看见好东西他就喜欢。 哎，你挣的少，我们也没挑你。 谁不爱的好的美的呀？ 是我一定好好干。 做人呢，多少还是以正直为本，光明磊落。 是是，我一向这个光明磊落。叔您放心、 哎、 啊，我跟小云我们俩今后生活一个共同努力，共同进步，共同提高。 对你这个玩物丧志的心情，我能理解。 阿姨，嗯，我同意，我把那个游戏给记了，我不打了，行了吗？ 不是。 啊， 别跟叔叔阿姨这打马虎眼。 哎，打八卦没有用， 对不对？ 说点实在的， 干什么不成啊？ 进没进我们这个体育室？ 进了，刚才确实是进了，但是叔叔阿姨，我那个什么，我没干。 小云，你那边，我听听你那边，那边 听什么？ 我进了， 进了， 进了，进了，我承认，嗯， 承认了， 承认就好。 承认 了就行，自己的事 儿 偷偷的、悄悄的，咱们都爱惜面子。 早晚是一家人， 行，说说，来，我给您，说给，这是给您买那助听器，刚才确实我没拿出来，这我不对，但是我以为您现在听力还用不上它哈。 哎呀，孩子很狡猾嘛。 我就是藏了个小心眼儿，我也没干别的。 心眼儿挺多。 叔叔您别。 看来。 反侦查的能力非常的强。 哎，不来点这个狠的硬的，你是不吐实话呀？ 我说实话了。 有前科没有？ 嗯，没前科。 说实话，有前科没有？ 我有这个心累着，但是当时那女朋友跟我的发展的没到这种程度，后来我们俩吹了。 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 是，他是我们街坊，后来我们不吹了吗？他也搬走了。不吃窝边草，您说这对？ 你喜欢跟阿姨说，是不是？不是说。啊，这就是我们俩的老头老太太俩人的将来，不是一样是你们的吗？你干嘛要这么着急呀、啊？ 是我不着急，那我们也这么大岁数了，我想 我 们 这么信任你，又给你好吃又给你好喝的，我们这忙前跑后给你做饭，你为什么在我们家？你哎呀， 哎呀，说我真没，我在您家没长。 这以后怎么把闺女给你？哎呀， 哎呀，我跟小云我们俩就拉了手，没干别的。 你要是啊进了那个地方， 你就去了起居室了，还怎么着、啊？ 怎么 我俩这说了一句话就出来了， 说了一句话就出来了。你干了什么事儿？我们不知道吗？ 叔叔，我真没 想。将来你走上这样的道路啊，一墙之隔，让我们小云我们 怎么 见人 呢？ 你这叔叔，我就是想了想就见不得人了。 你拉着他去起居室了，是不是？ 不是我这。也就是跟他说两句话，还是他拉着我进去的。 这一定是强拉硬拽，是不是？ 没有叔， 两眼的瓜不甜。 哎呀，我跟他登记还不行吗？ 好吧，那镯子交出来吧。 什么东西？ 镯子。 我没预备镯子呀，那我不知道娶您姑娘还要镯子呢。 啊？还要镯子？我们找你要我们的镯子。 拉一个还不够，还要要一个。 我就听说要彩礼，您家彩礼就要镯子是吗？ 不是。 您要什么样镯子？您 这东西是我的，你就应当归还给我，好不好？ 那我们传家宝。 给你没问题。 停。

心中。 谁把星光点亮？谁？